OK， 一首非常好听的 Dreamer 来送给大家了。没错，新的一年呢有新的梦想，那旧的一年所发生的那些破烂的事情呢就通通的留给过去吧。那2018年的自己呢只能是快乐的，放不下的人呢要学会去放下，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呢要学会感恩和珍惜，愿我们都能够找回原来最快乐最真实的自己，你说呢？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，欢迎你的光临。有的时候呢我想啊，梦想呢最重要的就是敢想，哪怕是异想天开的，你说呢？ 问自己是否未来镜子里的那个自己，我怀疑是否现在一切应该反复怀疑，偶尔不修边幅，偶尔循规蹈矩，也偶尔沉默不语。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，你依然拼搏，我设法逃脱，都一样触摸记得过不得已，有些迷失自己，是否昨天已经擦干所有眼泪，无所谓，何必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，不是无所惧畏，不是为所欲为，我只是不想面对。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，你依然拼搏，我设法逃脱，都一样触摸拥挤的火，不可以卷土重来，希望异想天开，无所谓，何必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，不是无所惧畏，不是为所欲为，我只是不想面对。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，你依然拼搏，我设法逃脱，记得迫不得已，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，你依然拼搏，我设法逃脱，都一样触摸，拥挤的迫不得已，有些漫无目的。 没错，谢霆锋从大厨回归到了歌手的身份，这是他的新歌《异想天开》。普通话版的《异想天开》呢，以一个追梦人的口吻劝大家，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不要轻言放弃。歌曲呢，沿用了谢霆锋最爱的 pop rock 风啊，他表示希望用自己的音乐，将过去的一段日子往外拼搏的精神和面对困难的态度，一口气的灌注在新歌里面啊。那提起多年未发片的原因呢，霆锋也说，不想为了发片而发片，如果有好的创作呢，可能会出一张完整的专辑，那我们歌迷呢就敬请的期待吧。 想过头，别说先真的。 太难的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每天清晨醒来，第一个想到的人，第一个想起来打电话的人，第一个会打电话的人，说一声我爱你的人，每天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个打电话的人，道一声晚安的人，一句话，一个礼物，一束玫瑰，一盒巧克力，这才应该是爱情的样子，是吗？那这些所有的所有，你都做到了吗？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，许慧欣《第一个找你》。 没错，当你遇到困难或者是心情沮丧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会想起谁呢？你有没有那个第一时间就会找到的人呢？啊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许慧欣的《第一个找你》，可见呢，一份彼此信任的爱情呢，是多么的可贵啊，是吧？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推荐歌曲啊。下面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张赫轩带给我们的《我们不该这样的》，这是来自马伊琍和朱亚文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的片尾曲。那就如同电视剧一样啊，会不自觉地触碰到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那个或许深藏、或许正在经历着伤痛的感情。所以呢，听听看，来自张赫轩《我们不该这样的》，掌声请。 对不起，我有些再不想棋逢对手吧，哪怕爱着恨着或算着，突然有了很多新的，但却痛到不能选择。好多事我们都错了，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，输了，家乡的竞争者，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，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。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，也许真的是太爱了，愤怒也是因为忐忑，每当谁怪谁太苛刻，我们却又不懂得自责。好几次也都想算了，可心还会狠狠地等着，想体谅你却笑着我，不管对的错的，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。 天道黑摆龙门阵，天灯儿啊灯的，你要做啥子嘛？ 希望自己对自己撒气。 像一种游戏，每天和他形影不离，不论我每天唉声叹气，他还是爱理不理，主动和他说话没回应，已经很少和他发脾气，他为离别埋下的伏笔让我无法逃避，左手握住了爱情，右手放弃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不愿配合扮演的结局还未完待续，事情就让它过去，不愿配合扮演的结局还未完待续，阿拉相爱噶多年数，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。 晓得呀。 侬不欢喜我，侬早讲，如果这样子就算了。 哎，你耍脏了啊！谁跑起来说我？我 先上去了。等等等等。有时候放弃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不愿配合扮演的结局，还未完待续。就让它过去，不愿配合扮演的结局还未完待续， 请听《北京榜样》主题歌。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，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邻里街坊，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

烧开，我准备好接管比赛，内心里嘣嘣嘣，绿巨人醒来，用力握紧方向盘，只要自己做裁判，我加速变道急转弯，甩开你嗡嗡嗡，几百米之外，一切幸福正在刹那间，不灭的骄傲是杀手锏。现在玛丽和我肩并肩，我们已注定势不可挡，就是要横冲直撞。哇、wow! ！ 展现力，根本不用费，准备之力，一起冲到半点级别，要百分百的激励，这里还在不想不得被你犀利，我们差的不止几米，这不止几米，不打比比，再来几句，比较我可比你，心被流水推地面，装了那法拉利，是兴奋剂。Hey, I'm high and fly, what is on my mind? I love rolling my, 好像跑得太快，是被你送的外卖。You hate it, F you, 他们被我击败，多了几次击败，但我并不意外，我的威逼不得厉害，我在现在杀，就是你要我就卖。哎， 用力握紧方向盘。裁判，我加速变道急转弯，甩开你，哦哦哦，几百米之外，一切胜负尽在刹那间，我们的骄傲是杀手锏，战斗马力和我肩并肩，我们已注定势不可挡，就是要横冲直撞，哇、哦！ OK， 这样的一首歌曲 Fast 来自张杰啊。那张杰呢是首次出任了 QQ 飞车的音乐总监，跨界打造了 QQ 飞车手游首张的竞速音乐大碟 EP。 那 Fast 呢是专辑内的第一首主打歌啊，在流行音乐的曲风的基础上呢，那不仅结合了电子及嘻哈等流行音乐元素作为它新的 Mix Pop 融合流行音乐的风格，还加入了诸如发动机启动、赛车漂移等赛车的一些音效，给人以扑面而来的速度感、青春感还有热血感。好了，站满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接下来呢，依然也是一首新歌，我们来一起听看看喽。 Power Music， 站满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赵传出道30年的纪念专辑《逆风飞行》即将推出，同名主打曲由黄韵玲作曲，李格弟作词。30年前，三人曾经联手打造了传唱金曲《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》。时隔30年，乐坛铁三角再次相聚，继续诉说平凡人的奋斗心声。 不忘初心，坚持梦想，就算逆风也能展翅飞翔，能够坚持到底，你就是最后的赢家。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春晖，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赵传逆风飞行。 习惯的空气似乎带着醉意，仿佛一口气潜水到很深的海底，灵魂的躁动与逆风有了默契，风是强劲像是万物的呼吸，飞行航线有一种纹理，几乎是悬疑中的旋律，还有沉默里的一心一意，我与逆风浑然一体，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，它曾经死去，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，要如何打开封闭？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，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你，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敌，鸟的眼睛看无边大地，规律心跳呼应海洋潮汐，虽然有时感到摇晃迷离，是如果心不曾破裂，要如何打开封闭？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，顺风逆风天地无从为你，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敌，寒冷的高度里极端清晰，穿透爱情和承诺的幻影，月光的孤寂，我的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，它曾经死去，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，要如何打开封闭？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，顺风逆风天衣无从为你，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敌， 洗过的空气似乎带着醉意，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我们说呢，人呢总是在盲目之后呢才会发现感动的只有自己啊。原以为呢只有我们努力去靠近，足够的理解和包容，用力的追赶，就可以和一个人并肩而行的一直走，得到我们应该所得到的爱与未来。那我们也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去包容和卑微过，可是到最后呢，我们终于发现真的是自己错了，爱永远都不是一个人的。那所以我会觉得人生当中每一个对你好的人都不是理所应当的，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真心对你。 我什么都没有。 感到寂寞，我带给你热闹，为你绕一绕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却可以让你微笑。其实我很烦恼，只是你看不到。如果我也不开心，怕你转身就逃。爱上一个人，一定要让他伤心。这世界多么美好，对每个人都说还好。我的心，我的情，你不需要明了，只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？其实你爱我，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。其实你爱我，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，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。转身就逃，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，这世界多么美好。对每个人都说还好，我的心，我的情，你不需要明了，只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？其实你爱我，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。其实你爱我，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听，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。 事实上呢，有些人的疑问都温暖不了，早知如此何必舍弃骄傲自我煎熬呢？那很经典也很纠结的一首歌啊，是来自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。好了，有的时候呢，一首歌曲呢会让我们被它的旋律和故事牵着鼻子走，那不管刚才的歌曲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，我们只希望你能够更加的有力量啊，有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正能量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了。那在节目的最后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，最近的天气比较寒冷，很多朋友呢都在经历着感冒发烧啊，甚至是咳嗽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。春晖呢也在努力的恢复当中啊，希望大家还有我自己都能够赶快的好起来哈。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哦，拜拜。Peach and it'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. Finally, I can see your crystal clear.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in Valley of Shade. See how I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. Don't understand.